到苹果乐园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，不要在你旁发呆，一起大声呼喊，向寂寞午夜说拜拜。音乐轻狂，样样都浪漫，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，这是我们的舞台，散发美丽趁现在，让汗水尽情飘散。 Hey!

会不会有人真的在意男配角的台词，被看的只剩下一句，一个人演了装了真了，还会不会有人真的放弃完美的谢幕表演，谁还在喊着你男配角的谢幕表演， 己有点轻，顺利不会被任何东西、yeah、谁说的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every night， 你已经醉得说不清楚，我要怎么再去告诉你， 在消失人喊着你，有没有听到？